好，翻嚟第二节星期二得到。嗱，咁第二节讲翻多少少本地嘢先啦。咁其实咧，呢个礼拜即系过去嗰个礼拜咧，发生其实即系比较重要啲咧，都要讲一个除咗个贪争啦吓，叫做咧大甩烂。 暂时 甩烂。咁啊，一个咧就嚟紧咧就嚟蒙烂嘅朱经纬。咁啊，仲有一个咧就已经蒙烂嘅林顺谦。吓、啊，咁啊讲呢几个啦，要吓。 咁、 啊、 嗰个都唔系蒙烂嘅，嗰、那个都系噶， 绝对系蒙烂啊！喂，我第一时间已经谂起三个字，黄实味。我真系噶，我见到佢写嗰篇嘢咧，我就谂啊，黄实味临死之前啊，因为俾人判苦刑啊，用斧头斩死，因为悭子弹啊嘛吓，当时喺延安啊，咁啊黄实味咩罪咧？就写咗野百合花，就批评呢个中共咧喺延安咧就大搞呢个个人，即系咩叫做咩啊？浮夸风，搞嗰啲叫做咩啊？阶级。即系分得好紧要吓，就叫做咧 衣分 三色，食分五味，即系唔同阶级咧食唔同嘅嘢，五个等级，色颜色都有三种啊。你系最低下嘅人咧，就着某个颜色嘅衫，咁样嘅。咁啊，当时大家即系我都同人讲，喂，延安咧，老实讲啊，本身就系中共咧系与世隔住嘅地方，喺里面享乐。你谂下，日本如果真系要消灭你，一个炸弹就炸鸠死你啦，你都咁捻。定嘅地方，从来都冇事嘅， 冇飞机，吓、啊，又冇乜都冇。 喂，嗰度有个地标叫宝塔山，即系红塔山嗰个 logo 啊，吓、啊，延安有个宝塔山，喂，用乜嘢炸你啊？点解唔死啊？派啲战机密集式抌炸弹落去，边可能仲有毛泽东俾你生存到啊？ 老实讲，日本使乜打你啫？留翻你两人对付国民党噶嘛？ 调翻转头，留翻你提供情报消灭国民党。 系啦，冇错。 嗱，咁我哋唔好扯太远啦。呢、這个我哋第三节先讲下呢个中共神话，因为我应承咗大家讲个神话故事嘅。嗱，咁我哋咧，点解我会谂起黄实味咧？见到呢个林顺谦，因为咧黄实味啊，喺俾人行刑之前咧，个把斧头劈落嚟啊，大声嗌毛主席万岁，佢觉得咧组织系对我。好好嘅，我即系咧唔知有啲咩误会，但系咧组织既然要咁对我，一定系我唔啱噶啦，系嘛？咁我见到呢个肥仔写嗰篇嘢，充斥住呢种咁嘅含义，我觉得嗱，因为咧呢个系我个人解读啫吓，冇任何封收翻嚟嘅吓。因为咧有人即刻讲出一句，有个网友黄之锋系1997年。啊，唔系，1996年， 啱啱过咗廿岁， 10月13号生日，啱啱就21岁，突一个月到，啱啱好今日咧就系一个月，21岁突一个月，咁佢21岁关呢个林顺谦咩事咧吓？因为咧，终审法院咧就批准咗佢上诉。批准咗佢上诉，即系意味住乜嘢？ 有机会打啦， 即系话咧，佢有机会打啦。清白之区仲系处理你， 有机会打甩嘅机会仲系好大， 好大添啊！咁所以咧， 佢个上诉嗰个马道立嘅理据咧，系充分咁肯定咗系打嘅。 嗯，咁所以咧，意味住啲咩咧？意味住港岛补选佢可以亲自披甲啊！你哋呢啲乱神贼子！想佢哋拥立其他人同我争啊，食屎啦咁样，所以咧有啲莫须有罪名，又话咩喺妥咩管咩处理呢个财务方面有啲乜嘢问题，又唔系又唔系穿柜桶，但系穿柜桶系报警拉够嘅嘛，但系佢系通轨嘛，系咪啊？ 佢讲就话冇金钱上嘅损失， 系啦，又冇金钱上嘅损失，咁有啲咩处理问题啊？哦，入数入错咗。系嘛？跟住攞翻200蚊出嚟， 可以发生一样嘢，就系要小心嘅，就系话如果嗱呢个纯粹系当咗嚟讨论啦。如果大家有玩嗰啲会啊，或者系一啲组织嘅话咧，就要小心啦。如果你收咗一笔，譬如话政府资助咁讲啦吓，呢啲法庭案例嚟嘅，你收咗笔政府资助。咁然之后你代个组织去收咗，你假设你系会长， 即长毛啦。你当你收呢个人，你收呢个 变咗100万啦。长毛唔同，佢因为佢摆咗落私楼，佢好精吓。咁呢个冇事，但你小心，如果你喺政府度代收咗呢笔钱翻嚟，跟住入咗落自己户口，然之后好耐时间你先拎翻出嚟嘅话咧， 都告得嘅，原 来系啊，冇错啊， 系告得噶， 冇错啊。但系大家谂下，你觉得林纯谦喺私人户口收到钱嘅机会，同黄之锋两个边个大啲啊？一比九啊九啦，系嘛？ 唔系，佢系话佢喺嗰段时间内发生啊嘛。 知发生咩事，大家冇人知嘅。不过咧，你会捐款俾学民思潮，或者对香港众志会写林顺谦个户口，又或者写张空白嘅俾佢，佢入落自己户口机会大啲，定系黄之锋入落自己个户口机会大啲啊？喂，大家心照啦。 同埋咧，我哋讲嗰样嘢就 有100万捐款啦，99.9万入你黄之锋户口都有机会，冇可能1000蚊入落呢个林顺谦户口。我话俾你听。 同埋喺度众志咧，其实佢哋一个组织咧，都其实都接受咗大家嘅捐款噶嘛。其实如果你牵涉到一啲款项嘅嘢，你其实好应该向公众交代， 讲清楚， 你唔可以咁样唔清唔楚。 佢系好麻烦嘅，佢而家 根本写里面啲嘢根本就莫须有，系嘛？ 佢嘅情况相当麻烦，因为佢而家我都唔知佢开到户口未。佢究竟而家系咪仲系用紧私人户口去处理嘢？我都唔知 道。咪系咯，如果私人户口就系黄之锋嘅私人户口咯，系咪？ 呢个就唔知道佢发生过咩事啦。 咁当然，黄之锋当时去开私人户口都开唔到，因为汇丰银行咧系会拒绝你嘅。当时我都讲咗，呢个系绝对系经济问题，就唔系政治问题。因为你黄之锋咁捻出名，你到时阿婆。我帮我入20蚊俾黄之锋啦，呢、這个又话有100，啊嗰、那个500，哎呢、這个啲100听众啊，阔绰啲入20000，哦，但系后边排队仲有400个阿婆，每人入50蚊，屌你，银行处理你啊，咪蚀捻埋俾你啦，咁系咪先？又咬捻住条龙，一定嘅银行一定唔捻开俾你嘅，你咁出名，好捻大镬噶嘛，系嘛？你嗰个户口唔系话私人用途喎，你摆捻到明我哋收捐款嘅，我点可能开户口俾你啊？老虎喺度唔开啦，边个会开？中国银行会开啦，你嚟啊！ 哦，多多都会开， 系、啊、 因为啲钱睇晒你。 系啊，唔系唔紧要啊，睇到你会钱，我几时喐你我都唔知嘛。 唔系唔系唔使喐噶，睇住你有出，睇住你点样出入，攞晒你啲料够噶啦。所以咧，嗰阵时嗰某 粮油，粮油去中国银行开户口啦。 佢点解会开到啊？就系咁啫嘛。你啲人就话佢系投共啊，成 其实 老实讲咧，中银啊。你凡亲啊，系非建制派去啊！我谂佢直接开俾你啊，好欢迎你去做啊！ 而且咧，其实中资嗰几间咧，因为当时要抢市场嘅占有率咧，佢哋系松好多嘅，汇丰恒生系好紧嘅。 我而家都系， 系啊， 而家咧 好难开噶， 而家中银二口户口二开好多嘅，恒生汇丰渣打好难开，因为咧佢哋喺外国舐咗嘢，汇丰俾人罚咗几百亿啦。是因为咁样渣打罚咗几百亿噶，洗黑钱啊嘛，因所以 公司户口好鬼难开嘅，依家 公司户口就 相当难开， 系嗰啲好细嘅银行，廖创兴啊，嗰啲富邦啊，嗰啲可能会容易开啲，其他都好难开。 富邦啊 ，DBS 啊， 交通银行 都难，侨永亨 交通银行都未方便， 而家都难， 而家都难啊，哇！交通银行啊，我老实讲，佢开俾你，你都唔能去开啦，系咪？所以个 有几多分行啊，大佬？ 系啊，交通银行好麻烦嘅， 而家连建行都好难开户口。 我建行都难开，以前好进取嘅建行咧，你基本上系人埋去都开俾你嘅。 而家公司会好难开， 而家难开啊！ 你大银行好难开户口。 嗱咁唔系我哋 focus 翻喺黄之锋呢单嘢啦，因为咧即系一个咁嘅肥仔，坦白讲啦，佢肯定都唔会好大野心。不过咧，佢衰喺边度咧？我觉得就系支持周庭出选，佢系绝我个人认为咧，佢系绝对嘅死因，就系因为就支持周庭去出参与补选。咁喂，你呢样嘢对于黄之锋嚟讲，喂，你犯咗忌讳啊嘛，系嘛？而家我可以披甲上阵啊嘛，系嘛？黄之锋当年咪当年啊，最近咋喺嗰个监仓里面咧，咪发表一个讲话嘅，佢话我下次系要用第二个身份入嚟，咩身份啊？ 立法会议员咯， 入嚟探视你啲监品。系嘛？ 啊，咁又唔使嘅。咁你第二个身份， 但系佢个意思系 佢个意思咁啊嘛。因为佢下次系要用，除非做太平绅士啦。如果唔系，就系、是、立法会议员嘅身份咯，系咪？ 但系个个都确认书啊，佢会唔会信心、啊？ 唔知 唔系，成个众志我都唔知过唔过到呢关。 其实我都系噶，有机会 啊， 真系好难讲噶呢个呢样嘢。 过到嘅， 因为如果 而家呢个气氛系过到嘅， 即系林郑俾佢过。 因为你睇到而家咧，林郑系摆咗，即系而家香港事务咧系两件事嚟嘅，外交、政治层面全部都系中联办讲民生议题，林郑，但系喺而家要搞和谐嘅 即係和諧嘅比例，你睇下對呢個楊岳橋都好啦，其實佢已經係放咗好多好多嘢俾你民主派。 杨岳桥唔同啊，杨桥佢当系自己人啊嘛。 咁唔止系杨岳桥嘅，即系好多好多好多嘢都系咁。 唔系公民党佢系佢可以当系自己人嘅，系嘛？公民党党庆佢就去啦， 系啊， 系咪？呢个系可以即系可统战队长嘛，系咪？你有希望啊嘛，即系正如你23、24寸腰，你有机会减一寸啊嘛，系咪？同埋38寸腰你减唔到一寸噶嘛？ 唔系你系有冇意欲去减啫？38寸腰减一寸是可以的，但是24寸腰减到23寸半是很难的。 不是你减不到问题你想去减。 是啊，你的意欲的问题。 24寸腰的人呢是特别想减肥多 于38寸腰。 因为它容易减，你38寸那个本身已经吃开了胃口，好像我们的懒惰少做运动，你看看我做运动好要死的嘛。 是啊，就是这样嘛。咁所以呢他们觉得民主党公民党是可统战对象来的。民主党公民党可以放。咁但是众志呢两睇的啫。呢样嘢大肥，我觉得未必嘅。本土派、自决派，因为众志系属于自决派嘅嘛，未必放你嘅。 但系睇边个出选咧？如果其实如果肥仔林俊轩出咧，如果佢出，反而可能有机会喎。 唔系林俊轩唔会出噶，而家佢系知佢死因系 支持周庭啊嘛。 因为你支持周庭，咁黄之锋。你坐咩？ 系啊，白坐咗， 系嘛？ 但我见今日香港另一又摆咗段 广州庭啊嘛， 广州庭喎。 系啊，唔知系咪同佢拆佢大台啦？你都知道啦，系嘛？咁佢随时拆得你噶嘛，系咪？ 因为已经之前讲过就系呢个罗冠中个女朋友嘛，代夫出征啊嘛，但系。 冇人识， 系冇地位啊！ 边个识你啫？喂，叫咩名字啊？你咁讲出嚟？ 袁嘉敏， 哇，犀利！ 唔系袁嘉慧啊，定系咩？死，我都唔记得啦。 唔知啊，咁你都识讲得出个姓？呢、這个姓都好叻噶啦，我哋都唔知乜水。喂，老实讲啊，完全冇人识。你话俾听，你代夫出征啊？屌你一嚟未嫁，你随时可以嫁第二个，系嘛？咁样点叫代夫出征啊？第二，呢、這个叫做咩啊？呢、這个叫做罗冠聪又未死，你又背龙夫人啊？吓杀呢个阿基洛夫人 袁家慧 系嘛？唔系噶嘛？你点可以代夫出征啊？仲有喎，你23岁嘅僆仔同嗰条女都唔知几时散？呢啲香港人唔会接受噶，完全唔 buy 嘅。 但系黄之锋真系有个高知名度啊嘛， 冇错啦， 同埋依家摆到咁高。即系咧，奥斯卡就话纪录片啊，各样嘢，即系摆到太高，唔系一件好事嚟。 即系黄之锋咧，话你听啊，佢个权力个好重嘅。咁从呢单嘢可以睇得出咧，老实讲啊，我都觉得啦，你老母啊，当年喺延安所做嘅嘢，哇，你个黄之锋好似差唔多咁紧高权术嘅，吓咁捻阴险嘅。喂，老实讲啊，啱啱满21岁嘅僆仔有咁嘅心思，咁嘅城府咧，我觉得好好。 你都 系可怕，系恐怖。 唔系你亦都睇到嘅，你睇对郑大班啊呢啲，即系好似用完即弃咁 啊。系啊，嗱啱啱，因为我哋收到消息咧，就佢哋喺海外筹咗一笔好大嘅钱翻嚟，基本上咧诶嗰笔钱系喺美国筹嘅，咁完全咧可以话咧你大班采你生芒果啊，你大班而家你同我玩鞋资格都冇啊，唔捻采你咪唔捻采你咯。是咪叫得冚啊老嘢。 咦唔怪之得你如果咁讲嘅话咁唔怪之得黄之锋出返嚟呢你见佢唔好讲嗰啲咩司法即係嗰个司法审判嗰啲嘢㗎嘛。你见佢就係讲嚟讲去讲里面啲囚犯生活点样唔公平嗰啲咁样㗎嘛。如果咁佢咪即係如果佢唔讲啲政治嘢啊就係讲囚犯嘢咁佢个确认书嘅机会咪大啲呢 唔出奇嘅， 佢唔同你政府炒 关都唔系好大关系。 不过我觉得咧，众志嘅排头因为有自决咧，系钉咗落去黑名单度，系唔会俾你嘅。 你而家唔讲冇用嘅，你有个历史喺度噶嘛， 所以忍口 咯，冇用忍都冇用嘅，你嘅历史喺晒度嘅。 大陆咧，其实最紧要咧就系佢嗰个底线，佢底线咧就系唔可以港独。咁但系咧自决咧，其实踩到佢个底线嘅，因为你觉得自决咧。在中共眼里面你要自决咪即係等于独立囉。佢觉得冇分别㗎，你话有咋我话冇啊，係咪先，我解读就冇，所以呢我觉得自决呢佢哋自己係即係呢你所做啲权术势好乜都好啦，你係自己show俾外人睇嘅啫，你过唔到确认书，我觉得黄之锋入唔到闸，成个众志入唔到闸，你諗都系多鸠鱼，因为你打得开自决派呢个旗号咧，我觉得就你唔会俾翻你入去嘅。 咁依家算唔算捧杀啦？依家捧得佢咁高，即系你见01啦，有 到时确认书哦，打翻回头 唔得喎。 哇，到时黄之锋自杀都唔知会唔会真系你 成世人都冇希望。 喂，搞尽心思确认书过唔到，喂，黄之锋一世就玩完噶啦。佢觉得佢一定要做立法会议员噶嘛，佢天生就要做呢样嘢噶嘛，系咪先？ 咦，咪同一四一心态一样。 咁人哋成功过好多，系嘛？不过咁样，神童咧，其实不嬲都冇乜好下场。即系见到你见到嗰啲咧，即系最出名叫麦哥尼高坚啦，吓、啊、呢、這个又系童星啦，即系 西西搞到吸毒啊， 好贝兹多星系啊，即系睇即系睇得个李光立道可以成功嘅啫，系嘛？又做童星，跟住后生又拍戏，到而家 做埋影帝， 到而家做埋影帝，个样老捻咗咧， 又肥咗， 又肥又老，都一样可以做影帝，咁好难嘅，呢、這个真系好难嘅。一般咧，老实讲啊，嗰、那个叫做咧少年得志咧，其实真系唔系好事嚟。 呢个阿Tony Choi嘅啊 切夫之痛，哇直情啦，喂我未够二十岁已经搵几百万噶啦，当时已经系可以退休噶啦，系咪先？冇话好快输晒噶啦，因为你当时你会目空一切噶嘛，你会觉得所有人都唔及你谂一秒钟啊，你觉得谂一秒钟已经叻捻过人哋一世啊，你当时系咁样嘅，因为咧系目中无人嘅。 我谂我讲过一次啦，之前就系话我以前睇嗰啲即系玄学家讲一样嘢咧，佢又话睇面相啊，成但嗰啲面相系点样，我唔完全唔记得嘅。佢就讲咗一句嘅啫，就话二十岁之前行嘅运系冇用嘅。 系 初初我唔明点解，但我谂下我知啦，我睇翻咩人咁早成名嘅咧？ 童星， 第一就做娱乐圈，第二种就 系 运动员，但你发觉呢两类人好多早出道嗰啲都好多问题嘅、 哦。哦，咁啊，而家网络世界咧就调翻转头啦，你先从商就得，李宁咁啊得啦，系咪咪发达咯？ 唔系啊，你太 好少数， 你太唔系、那个问题系、那个问题就系你太早成名啊！有一扎咧、啊、太早成名嗰啲咧，你系一搵，因为你 一你嘅社会经验一定唔足够，你嘅学历一定唔够，你嘅知识一定唔够，你好多嘢咧，除非你后天去培养。喂，谢霆锋都系17岁出道噶，系咪？但系而家反而咧卅几岁之后咧。就反而佢仲做 佢撞个板啊嘛， 吓咁啊系，佢都撞个板，佢当时最佳， 吓、啊，因为你撞得板多咧，你嘅心理质素先至高噶嘛。 唔系有好多咧，你睇翻啲运动员咧，有啲撞个板之后系上得翻嚟嘅， 系 有啲咧就系一路撞到死为止嘅， 系 边个啊？佐治贝斯 哦， 我仲系想讲奥运添， 奥运都算系嘅， 奥运 佢好系18岁成名就之后就无以为继。 唔系，因为佢同埋佢嘅受伤系好大关系。但系咧，佐治贝斯嗰种咧就真系生活嘅问题嚟嘅。佢嗰啲咧饮酒饮吐咧系完全表现唔到， 都系啦。 系，但系佢恐怖好多，佢饮到点啊？结果有几个肝搞唔掂咧，搵人捐咗个肝俾佢，就捐咗部分嘅肝俾佢啦。跟住佢移植完肝之后，佢继续饮噶。 哦， 结果咪六啊岁唔够咪死咗咯。 哦，咁冇办法啦。咁佢自己申请 啊嘛。唔系佢好多都系， 佢都帮佢自己亲自填嘅落去阎罗王嗰度。 其实系嘅，佢嗰、那个所以佢个运动生涯即系辉煌嘅时间系好短，但系好灿烂。 系。 咁你好多唔少嘅呢啲情况，譬如话年纪轻嘅网球手啦，亦都有啲系出问题噶。一样有嘅，好唔少足球马勒多拿咁，你话多唔多事啊？你话佢？ 咁马勒多拿佢都算系好噶啦，后期吓 咩、啊、后期啊？佢后期点样收山噶？ 俾人踢断脚。 唔系 饮酒。 佢第一就先佢、先停咗两年，就因为吸毒。 哦、 跟住咧，再去到尾后停，再停两年咧，就因为食兴奋剂。 一个世界佢噶 系。我当时真系世界系佢咁制噶，系嘛？ 个世界系佢， 个最 fit 嗰阵时就 系佢系即系而家黄之锋一样啫嘛。即系讲翻正题就系觉得个世界佢咯、 嗯。其实黄之锋都系嘅， 咪因为你有嗰个才华去到攞到你而家嘅名利咧，但系唔等于你有能力去应付佢嘅。 有条片啊，唔好话黄之锋21岁啊，就算70岁啊，你如果系受到万民嘅景仰去欢呼咧，你个人都会黐线嘅。有一条片。大家咧，如果上網咧，可以睇得翻嘅。羅大佑嗰首叫做咧《愛人同志》，係一首文革版。有個畫面咧，就係、是、毛澤東咧坐喺架軍車閱兵啊，周圍咧山呼萬歲，嗰種咧叫做咧全世界捨我其誰啊！系嘛？喂，嗰种感觉连毛泽东都飘飘然嘅。你唔好话喂黄之锋啊，喂黄之锋，你知唔知道全盛期嘅时候，佢哋嗰啲钱箱系百九几个钱箱满嘅全捻部， 你知唔知啊？香港冇人做得到噶。佢一个一日可以筹百九几万啊！喂，百几个钱箱全部挤满晒钱啊！而且见好少见绿色添啊，100蚊多添啊！你谂下，好夸张噶。 同埋咧，你唔知嗰阵时大家占中咧，有冇落过去金钟嗰度？你见到佢夜晚咧，即系喺度讲话，我哋一定要对抗呢个政府，系咪啊？全场一齐十几万人啊，嗨！喂，真系好嗨噶，真系。 喂，你嗰种咧，即系。点讲啊？顾盼自雄啊！你一觉得喂，全世界真系你嘅， 系啊！ 你真系呼风唤雨嘅，所以咧21岁，我觉得系对佢嚟紧个心理会好大影响。 嗯，唔系净系佢啊，老年都会噶。你睇下当时嗰阵时啊，曾荫权做特首嘅时候，咪行街吹口哨咯。 哇，系啊！ 因为个兴奋心情系溢于言表，即系每一个人去到呢个嘅亢奋状态好高。 系啊。 梗系啦，嗰阵时叫做完清洁大队长冇几耐， 系啊， 系咪先？ 我觉得佢吐气扬眉，我翻到身啦，老懵懂你死老嘢，想揿死我，叫我扫街 啊！点知而家吓沦为阶下囚，虽然走得甩，但系袁国强都系唔放。 唔系未走得甩，未走得甩。佢本来嗰一单系未曾上， 我系啊， 保释啫嘛，周志豪先咯， 系啊，未上诉噶， 出住嚟先噶。 唔系佢走甩咗，后边嗰单，前边嗰单。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嗰單嘢咧，係 嚴 嘅， 係啦，嗰單就實中添啦。但係而家佢都死噶，除咗嗰、那個，除咗自己俾嗰個律師費，即係而家人哋要 將 cam 三分一， 喂，即係一世人揾嘅錢， 幾乎嘔翻曬 出嚟俾你，因為本身已經使咗1500萬，你仲要 cam 佢700萬，2000幾萬嘔出嚟啊，大佬！哇，以一個咁貪小便宜嘅人。 仲惨过坐监啊！真系 惨过坐监，真系成头白晒。 呢啲咧就香港人咧就好讲嗰啲叫做歇后语，好好笑嘅，叫做打劫红毛鬼， 进贡化西。 喂，系咪香港人噶呢句？ 香港人讲嘅，大陆冇人讲呢啲嘢嘅，一定系香港人讲嘅啫。吓，即系咧，你喺就算你上去广州都冇人识讲呢啲嘢嘅。吓，咁啊，其实当时咧曾荫权吹口哨嗰下咧，四个字：亢龙有悔。真系抗龙有悔，咁黄之锋系咪咧？我觉得都有好大机会。佢老实讲啊，嚟紧面对，如果你话确认书过唔到咧，佢嗰个人咧系可能会崩溃。 如果上诉再失败埋咧， 上诉可能会成功，但系咧呢个世界就系上诉俾你成功，但系确认书挡住你。喂，讲真啦，黄之锋赢够硬啊！如果出嚟补选。我觉得确认书系好大机会唔俾佢过， 唔系上诉都赢够硬嘅，因为马道立已经打咗开口牌， 系我知系，嗯、 即系佢已经打咗开口牌，话你哋会赢嘅，嗯、啊，所以先至会 批准你上诉， 系批准你上诉，同埋先至会有林， 即系网络屌你咧 ECV 嗰啲吸手烟嚟喎，啊系咁样， 因为佢嗰个理据嘅时候已经话咗系上诉庭有问题， 先至有林上， 所以先有林， 佢觉得我赢够硬，你个 捧周庭， 你个叫做乱。神贼子吓，想同魏王作对吓， 类似啊，冇办法，所以而家又兜翻转，曾荫权真系呢镬嘢，真系惨过割咗佢忽肉，我睇到佢真 系 好惨。 大闸蟹都唔舍得俾人食多只嘅话咧，千几万真系肉勾筋都赤埋，唔系讲笑。 嗰个成世人嘅揾嘅钱就喺呢度咯。 哦，咁唔妥。 佢又冇咩投资， 有间祖屋，麦当劳 都有间祖屋啫，唔系 嗰个唔系投资嚟嘅，唔关佢事。 嗰间都值30000000嘅，唔怕嘅，买咗佢找到数。 系啊，咁老豆正落。 卖咗佢走到数噶啦，值三四千万噶，又或者咁样，将嗰度咧成立一个叫做咧曾荫权博物馆，收门票。 咁展出啲乜嘢啊？ 冇所谓啦， 爵士嗰个盖， 你收埋咁多笋嘢系嘛？咁多人出嚟送礼俾你，咪攞出嚟展览咯。喂，收得翻噶，我觉得。 喂，讲开我哋前特首，再讲另外一个前特首。喂，而家689系咁吹口哨，又话。啊！用国家名义杀人就唔犯法，各样嘢咁。 波尔布特都系用国家名义杀人， 咁好多噶啦。如果你一数， 所有嘅人都用国家名义杀人 咯。最近啲谋蔡恩咯， 谋蔡恩系咯。 呢个仲有呢个 基本上啲独裁 阿萨特啦， 你话金正恩都得噶，系咪先？ 哇，系啊， 仲要用迫击炮、飞弹， 点决啊？ 唔系阿萨德系用呢个化学武器啊嘛， 化学武器啊。 哦，但唔系佢出尔反尔。 啊，而家连建制派都企晒喺度，尤其嗰个谢伟俊，因为佢应承咗 UGL 事件，佢系会上立法会噶。而家采你都生芒果， 过咗开神仙啦。 我而家采你都生芒果，唔理你。 喂，而家我系尊贵嘅前国政协副主席啊，你班捻样同我玩鞋资格都冇啊！ 唔系，因为最主要原因就系因为嗰个唔系用权力及特权法成立嘅委员会嚟噶嘛， 即系冇乜， 即系你唔可以召佢，你唔可以硬性召佢上去。 但系你话嗱，即系我问啫，因为我唔识。问啫，而家林卓廷去英国搞佢，搞唔搞得成咧？因为澳洲就已经呢件案已经 close 咗噶啦。 系啊，澳洲接受嘛，接受嗰个情况。 嗰个解释。 咁英国好难讲嘅，英国照计都我谂都冇事。你知英国咧，从来都系出卖香港人噶嘛。 呢个必然。所以好多人肯攞 BNO 俾4000蚊嗰啲，又唔知点解咯。 除咗智商低过30之外，冇其他解释。 因为佢真系从来都系攞个 BNO 就当扮自己系英国人，有冇咁好笑啊？嗰啲人 归英派啊嘛。 唔，但系个问题系你可以自我满足，但系你俾4000就真系夸张咗啲。 哦，咁4000蚊咁，人哋嘅手续费，大佬帮你办嗰个咩人啫？噶 ，one man horse 啫噶，吓咩人嘛？ 但系问题系佢4000系包晒成套嘢，定系佢净系佢自己袋4000先？呢个有分别。 呢个 因为申请。女仔点成千银噶嘛？ 个护照千几噶，个护照千几噶， 都几好喎、啊。又系日薪2000几，唔系时薪2000几、啊， 系嘛？你唔等到人赚钱呢啲，冇眼同人哋啦，人哋好多好多财路嘅。 咁啊，一个月搵几球？ 唉，老实讲呢啲真系湿鸠水啦，系咪先？ 仲湿鸠水，屌你乜？你都系20岁之前搵几百啫，都系搵几球。 咪系咯， 系呢一个月、啊， 咪咯。诶，搵得几球唔使叫你70几蚊啦，系咪？大家心照啦，几球？边度几球啊？嗰啲软雪糕啊？ 雪糕球， 以前就有双响炮啦，两球嘅，唔会边一球系嘛？ 啊，不过即系民主党系有啲即系抗争意思嘅，同埋好多人有即系用唔同嘅方法去做一啲。 上次我讲过啦，有芒果捞喺度。就大家就喺度望縮窒望住，尤其是民主黨啲老鬼，而家冇曬老鬼，跟住芒果佬又唔見咗，大家就好似突然間好合作， 但都唔係其實芒果佬真係咧係抗爭，即係呢十年啊立法會抗爭，之後最後尾呢兩年就唔係啦，但係真係有本事，真係即係令到港英唔係特區政府真係倒瀉落鞋。 唔系佢起码肯，起码肯做。 掟烂只杯，系咪会倒泻落下咧？ 唔系掟烂只杯，唔系之前佢玩嗰啲拉布咧，系唔知点好嘅玩到。 系啊，唔系净系拉布咁简单，亦有佢喺度咧，好似压到阵啊，即系一个大将企喺度，即系做任何事就有一个人企喺度。你好多人冲埋嚟，我都赶一滚喺企喺度会顶得住。虽然实际唔系，但系真系可以做到咁样嘅。 问题就到咗后期咧，有佢喺度又好大镬 吓。咁、啊、但系你而家你再数翻。能够有咁嘅即系级数企立法会顶得住，即系特区政府嘅，你数来数去真系得芒果佬，呢个真系。我呢一节讲到呢度啦，好唔好？ 好，下次翻嚟再倾。